969，听资讯。 景点小来小，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挪威王国国王哈拉尔五世将于近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急管理部近日发布公告称，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退出现役，呈建制划归应急管理部，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据统计，十一期间赴马来西亚的中国大陆游客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30%到35%。业内人士称，这是马来西亚第一次遇到黄金周旺季期间中国游客数量下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近日在推特发布了他首次参观莫斯科州星城的视频，并附文称希望俄罗斯能够成为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合作伙伴。为保障中小学校、幼儿园的食品安全，今后北京各学校的食堂在采购食材时应100%索要发票，确保源头可控，有据可查。北京市交管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机动车假牌套牌以及使用假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口碑力作《追鹰日记》近日发布定档预告，正式宣布引进内地，影片将于10月26号正式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少不会遗憾后悔。这光荣的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晴点小蓝小，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四，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5度，最高气温18度，西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0度，气温有稍稍回升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丰台在5到19度，海淀在4到19度，大兴在5到18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居庸关妙峰山在5到18度，响水湖在4到17度。接下来听到九来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户外运动有什么好处呢？户外运动是现在很受欢迎的一种运动方式，很多人都喜欢在户外走一走，多呼吸一下户外的新鲜空气。户外旅游可以强身健体，咱们去登山去远足，这些呢都是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行为。现在大多数人都是亚健康，出门运动一下呼吸新鲜空气，这样可以排出体内的浊气。有时心情烦躁，可以出去看看，然后将自己的烦恼统统留给大自然，再满身轻松地回到大城市里面，将自己重新振作的身体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这个十月果然不一样，好消息一个接一个。这不，又一座湿地公园对外开放了。经过5个多月的建设，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正式对市民开放。这也是继颐和园玉渊潭之后，北京又一处难得的城市湿地。西海湿地公园占地10.5公顷，其中水域面积7.4公顷，周边绿地面积3.5公顷，随处可见的座椅凉亭为游客提供了充足的休息场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园还覆盖了无线网络，只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上网了解公园的相关信息。怎么样，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就去转转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小蓝小报天气，感谢收听。 Coming to my house and let me do whatever.

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九二九六周年弹庆系列活动《小主播大梦想》首届少儿主播风采大赛决赛将于10月13号下午2点在北京华联长盈购物中心举行。现场经典九二九当家主播将带领近百组晋级选手展开角逐。更多内容请关注经典九二九官方微信，活动垂询133-0112-5065，133-0112-5065。 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把春风云外追，终怨女梦恨满胸，受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已冷风。 奔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别后路上珍重。 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指尖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千遍也不厌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你什么都没有就去自信，自信是要有基础的，要有点点滴滴的去拾起自己自信的这样的力量或者是内涵。那刚才我讲到我在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呢？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主持人乔一。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2002年10月11号，民航六大集团公司宣告成立。2003年10月11号，中共16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2012年10月11号，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3年10月11号，第10届中国艺术节在济南开幕。2016年10月11号，华语词坛三杰之一庄奴先生去世。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想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 是 Hebe 田馥甄，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现在是早。